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有很多女生是不舍得花男朋友的钱的啊，有很多女生在男朋友请客的时候呢，会点最为便宜的一些菜，有很多女生在跟男朋友吃饭的时候会偷偷的付账，会这样做的女生呢，其实不是嫌你穷，也不是可怜你啊，不是她多么有钱，而是她真的很爱你，不舍得你为她破费，她宁愿自己节俭一点，也不愿意乱花你的钱。所以男生啊，要看清楚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女生，你真的应该去多体恤一下啊，她真的 值得你拥有。 你说有太多女生在我的左右，她们对我太温柔，换的衣服太讲究。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在我左右，难道我天天打球对着电脑做研究？他们背我后，你不用自主，应该为自己骄傲。越多女生喜欢我，靠近我点头，越能证明你拥有最佳男朋友。简单的统计，有69%像别人的男朋友。他们对恋爱有你一样的要求，有一些浪漫时候有机会说说感受。他们对我好，你不用吃醋，应该为自己骄傲。 和陈晓东交往过，在工作当中也没有和他有过任何的受访互动的交集，可是因为他和张柏芝谈过恋爱哦，包括艳照门发生以后，他在很多的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前女友的时候保有的那种宽容体恤还有君子态度，我就认定他是一个有艺德的好艺人啊，有人品的好男人。我想最佳男朋友这个标准因人而异吧，不过呢，有人品始终是最佳男朋友的首要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雅演唱的《壁花小姐》，我也蛮喜欢阿雅的，因为她永远都是一个很有分寸的、很有喜感的、很善良的护花使者。她把身边的无论像吴宗宪啊、大小 S 啊，她都能够把绿叶这个角色搭衬得非常的到位。我们来听《壁花小姐》。 零用钱存了好久，就等今天一撒而光。因为最近爆的舞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想疯狂的 shopping， 亮片洋装买个一打，再一双高跟鞋，150绝对火辣。敷个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轻盈剔透，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喊哇哦。推开窗，吸取太阳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无敌野心炸。啊、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 气发烧，配我恰到好，小鹿在乱咬，等不及热恋开跑，快走过来快走过来，我心里碎碎念着，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你转身去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那间厕所，原来我只是躲避话，大家都笑我。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山顶绕啊绕，没时间一一叫呼号。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风云闯夜神魂颠倒。 你带

郝云一直把创作重心放在了回归内心和平凡生活的平静层面上。如果生命只剩最后一天，这首歌是他放下了调侃的口气，选择了一种平心静气的方式来回忆，纷扰尘世当中带出了一段淡然宁静的时光。 在大街上想等待机会从天降，生活虽然不太容易，却还有点希望。 必须承认，陈佳明是许美静演艺人生中无法规避的一个名字。如果不是陈佳明，许美静也许不会那么执着地在音乐中撒野。你会发现，在陈佳明写给许美静的像是都是夜归人、快乐无罪这些歌词当中，三不五时会出现撒野这个词。尽管许美静的演唱状态并不野，甚至还会因为太过真诚、太过自我严苛，这个爱撒野的许美静常会在人们一想要被安慰的时候就拿来听一听哦。许美静单纯的声音在复杂的大背景环境下显得奢华，每一张专辑都不温不火迈着自己的节奏，就算是刚刚进入歌坛那会儿，也是能够不动声色地把各种复杂化解于波澜不惊的歌声当中。可能许美静的惊天动地都在她音乐之外的感情生活中给撒野了，给消融了。

价房大平台。